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月20号星期六，农历腊月初四，大凡节气。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将继续为您安排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玥波播讲的评书《京西风云录》。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五集《乌金墨玉暖京城》。从明朝开始，京西地区的煤炭资源就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甚至和一代王朝还有着密切关系。究竟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赶紧有请王玥波为我们讲述《京西风云录》。提到京西，你会想起什么？在古道和运筏中感受历史厚重，于妙峰长城上体会山水秀美，门头沟乌金墨玉温暖京城，平西抗日根据地英魂不朽，历史名村展现文化雄浑，特色舞台浓缩民间百态。 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玥波。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王玥波讲述《京西风云录》。 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玥波。京西风云录第五集。乌金墨玉暖京城。有人说啊，北京东有一盆水，西有一盆火。一盆水啊，指的就是密云水库；一盆火呢，指的就是京西煤。京西是全国五大无烟煤之一啊。那么门头沟是京西煤的主要产区之一，并由此驰名天下。曾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家有一口粥，不上门头沟。”为什么呢？因为上门头沟啊，是去门头沟走煤窑的代名词。要是上门头沟能捡金元宝发大财当大官，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往门头沟跑了。其实呢，啊，说是上门头沟走窑，去的人呢还是很多，不少男的去，啊，好多女的也去。上门头沟呢，啊，找对象，嫁的就是窑工。为什么呢？能挣钱呢。历史上一个窑工一天能挣多少钱呢？还没找到相关资料，但是听有人说过，上世纪80年代初啊，一个国有煤矿下井的采煤工最低级别是4级工，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啊是54.18元，相当于一个6口之家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这还不包括呀奖金还有津贴，还有粮食定量也多，是56斤呢或者60斤，这在当时也挺令人向往的。那么史志书里头说，京西采煤啊是发轫于辽金之前，滥觞于元明之后。发轫的轫就相当于车锁，古时候那个车也在停止不用的时候啊，用一个木头别住它，不让那个车轮动。你呢，车要是打算走呢，先得把这木头啊给蹬下来，这叫发轫。那么滥觞呢，就是指着江河发源那个地方呢，啊，起始的地方水呢那是很小的，仅能够把那个酒杯啊给浮起来，但是发展到后头呢，那就很大了。所以说发轫于辽金之前，滥觞于元明之后。元朝初期呢，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沿着草原丝路来到中国。不过那时候西方人呢还沿袭着辽国统治者称中国为契丹，他先到了上都了，那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原上都遗址那个地方，随后到了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他在中国17年游历了很多地方，回国后呢在战争中被俘，在狱中啊口述经历，那么经别人记录并整理就出了马可波罗游记了。游记中啊除了对卢沟桥大为赞美之外，还讲述了用煤的情况。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整个契丹省到处都发现有一种黑色石块，他挖自矿山，在地下呈脉状延伸，一经点燃效力和木炭一样，而它的火焰比木炭更大更旺，甚至可以从夜晚燃烧到天明仍不会熄灭。这种石块除非事先先将小块点燃，否则平时并不着火，若一旦着火就会发出巨大的热量。诚然这个国家呀并不缺乏木材，但是如此众多的人口，炉灶也多呀，而且燃烧不止，加上人们又勤于沐浴，这样必然造成木材数量供不应求。每个人一星期洗三次热水澡，每逢冬季只要是力所能及，甚至是一日一浴。凡身有职位或家庭富裕的人，家中都备有一个火炉以供自己取暖之用。像这样大的燃料消耗，木材资源势难满足供应，然而这些黑色石块却取之不尽，而且价格又十分低廉。马可波罗讲的虽然是契丹省，就是大辽国呀，但是具体分析一下，实际讲的是元代大都城以及西山的情况。黑色石块呢指的就是煤，到处都发现，实际指的是产煤地区。众多的人口，炉灶也多，而且燃烧不止，加上人们勤于洗浴，这些情况指的应该是元大都。郭守敬啊是元代的天文学家、水利学家和数学家，他是河北邢台人，曾任的都水监太史令兼提督通惠河漕运使、昭文馆大学士之太史院士等。那么至元二年，郭守敬进言建议重开京口河，使水得通流，上可以治西山之利，下可以广经济之漕。在施工时啊，他改造闸门，在京口河之上呢开碱水口，那么打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呢，可以将水啊引流回啊浑河，那么以避免灾害。大德二年，浑河啊发大水，大都露水间关闭闸板，成功的啊泄倒了洪水。因导泄坚固，郭守敬重修金河口工程，使用了数十年。但是为了预防万一，郭守敬最后啊还是堵闭了金口。1972年考古杂志第六期记载着考古队在北京后英法元代居住遗址当中啊发现了一铁炉子，铁炉子高56米，炉盘直径啊 47.5 厘米，那么炉口内膛泥厚6厘米，实际上的炉口直径啊是12厘米，下有三足圆底，还有长方形的炉门，那么上下有五根啊铁炉条。在出土的时候，炉盘上还垫着五块碎砖头，由于火烧的缘故，砖头呢已经成了土红色了。可见当时元大都已经普遍使用了煤做燃料，这种炉子呀正是烧煤用的。它的形状和构造和近代北京的煤球炉子那就大致相同。据史料记载，元世祖至元13年，元大都平子门，也就是阜成门，建设了煤厂了，储存西山运来的煤。因为平子门呢是进煤之门，所以呢北京啊有这么一句俏皮话，平子门下关煤市，就是指的煤市，就是这个运煤储存煤的市场，哎，它是一个谐音。那么至元25年呢，大都城光西门，也就是今天的和平里， 设立了煤窑厂了。那么这两处煤厂呢，大多储存的是官窑煤，就是保证皇宫用煤，二呢是作为国家物资储备啊，用于呢平抑煤价的。当时还有一些个煤站呢或者煤铺，那是给市民的。今天石景山呀、首钢、东门一带的这个南新安、北新安也有煤炭交易市场。元代时候有一些诗歌呀，就是说北京煤炭的。您比如说尹廷高有一首诗写道，说地炉玲珑石炭红，土床炉逊绝春荣，一窗明月江南梦，恍在重帘暖阁中。欧阳玄呢还有一首渔家傲词，头三句写道，十月都人家百绪，霜松雪久冰炉伏，暖炕煤炉香豆熟。那么到了明朝啊，尤其是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京城对煤炭的需求呢进一步增加。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当中写，京城百万之家皆以石炭为心。那么明朝万历年间，由于矿税负担过于繁重，曾激起窑主与窑工的联合反抗，结成队伍拥进京城进行示威。曾经到门头沟进行过煤业调查的北京市委书记处的书记邓拓，在所著的《燕山夜话》中称，明朝这次煤业人的活动是北京劳动群众最早的游行。当时呢，电和天然气等能源还没出现，京城已经离不开煤了，所以朝廷不得不做出让步，更换了管理西山的煤监官啊，也减了煤税。除了京城居民的用煤以外，明朝官府呢也不少用煤。根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元年皇宫御用间每年向顺天府征收30万斤，兵账局用煤超过100万斤。顺天府啊乡试的举人刘同写过这么一首啊登仕竹枝词，说登高闲馆遇温人，楼下金珠宝纱春，老米青梅明日客，片石褐红可怜身。天启五年呢，翰林院的编修于晃还写过一首运煤驼，替力刚渠突当，种备马行铃声长，或十或五连成行，背上捆载高于墙。驼能变风色，驼能识全脉，不用驼志用驼力，城中千烟覆外烟，帐耳西山运煤石，长才短屈两可惜。这首诗什么意思？骆驼呀，那被誉为沙漠之舟啊，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主要的啊，这个承载的这么一种交通工具。那么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是骑着骆驼来到中国当时的元上都和大都的。那么明朝呢，京西人开始大量的使用骆驼，从门头沟山呢往北京运载煤炭，因而啊城里人见到运煤的驼队主要是骆驼。今天石景山区古城、衙门口、北新安一带出现了大批养骆驼搞运输的专业户，这样就使善于在沙漠长途跋涉的骆驼成为了短途运煤的工具。可惜归可惜呢，啊，用还是要用，西山产的煤啊，不运那是到不了城里的，那会儿又没有火车汽车，那么使用骆驼呢已经提高了运力了。一板骆驼按八头算，一趟能驮差不多2吨煤，要是用骡子得416头。那么骆驼不善于走山路，可以负责平原路段，骡子跟毛驴呢适合走山路，正好从山里头煤窑运到平原与山区结合部，三家店这儿几十家煤厂子那就是中转站。进入清朝以后啊，除了原来的北京人外呢，又增加了很多随龙入关的满人，北京城的运煤量啊是越来越大。到了康熙32年呢， 这个皇帝爱新觉罗氏玄烨曾经明确地指出，京西颍川均赖西山之煤，光阜成门进煤已经不够用了。那么康熙呢，就将于宫寺，就是今天香山的碧云寺，将于宫寺前山岭修平，增加了一条由门头沟三家店到西直门的运煤道，就是现在香山公园前煤市街的地名，哎，这还在使用，从而也留下来了明修庙清修道的这样的话。清朝的北京城啊，市政和官府官员家中需要很多男劳力，名曰利役或者夫役，这要向郊区摊派。顺天府掌管此事的官员跟谁好啊，或者说为了讨好谁，就给谁多派几个利役，因为对利益呢只管饭不给工钱，从而也留下了给力这个词儿。前几年在网络语言当中，给力又红极一时。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那么现在门头沟区妙峰山镇京西古道景区牛角岭这儿有一块乾隆42年的石碑，碑文记述啊，在宛平西山一带啊，村墟寥落，其人一半是廉居，时后田伯里人走窑度日，一应夫差家中每探虎口之间，距经遥远往返不堪征途之苦。所以到了雍正八年，王平口巡检司阮司长写报告向宛平县的王县长请求免除夫差，王县长的报请上级批准以后，就将今天风口庵、牛角岭以及西王平口、齐家庄、石岗口等三个巡检司范围内的夫差啊一概豁免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催派夫差的官吏又忙起来了，一片催派之声。乾隆42年呢，王平司、韩德玉等找到了宛平县的黄县长汇报情况，叩请免夫。黄县长呢就查阅档案，发现已有批准文件，无需也再向上请示，于是同意三司夫役永远豁免。王平口巡检司便在免与不免的分界处立下石碑，正面表彰县长的功德，背面刻上王平口巡检司所辖30几个村的村名。那么清朝人呢，樊斌写过一首都城所记诗，说地保西山运，窑开石炭多，地炉烧不尽，日日送名驼。由于家住北京城里的文人墨客呀，在城里老能看见驼煤的骆驼，也知道那煤是从西山运来的，所以都认为啊，从煤窑往城里运煤的就是骆驼，并且写进了文学作品。例如清代诗人李鸿若有一首车马畜类多的诗，写道，说来往奔驰车辆多，不分昼夜若穿梭，马骡运物终朝勇，山内搬煤用骆驼。又说拦车遮路走成行，五六相连一串长，辱骂街头能忍耐，张阴门外狠如狼。还有老舍先生笔下的经典作品骆驼祥子也写到了骆驼。那么这些诗歌及文艺作品呢，使今天很多人当作证据证明当年运煤就是靠骆驼，甚至古道上的蹄窝也认为是骆驼踩出来的，还有人认为是马踩的、人刻的、水冲的啊、冰川形成的等等。殊不知啊，在没有火车、汽车、装甲运兵车的年代，军队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马，官员富豪出门或坐轿或乘马，连科举高中者也是骑马跨界，哪有那么多马用来从几十里乃至上百里从山里往城里头每年驮运数十万吨乃至上百万吨的煤炭呢？ 那至于人客水冲冰川这些说法更是笑话了。同治十一年，牛角岭修桥补路碑上清清楚楚地刻着于是填写骆驼不失，那么没有马也没有骆驼，就是骆驼骡子。民国间呢又修通了京温铁路和门斋铁路，使运煤古道啊和生驼也陆续的弃而不用了。那么近年来呢，电力和天然气等能源的普及，门头沟的煤炭生产呢也就成为了历史了。民间还有一些口头文字也算是一种记忆，有很多俏皮话，比如说门头沟的财主摇头啊，门头沟的官司没问题，瓶子门下关没事，京西的骆驼倒霉，还有很多很多呀，都是说这个的。那么呢，从辽金以来，北京西山产了多少吨煤，北京城里又用了多少吨煤呢？这还没有人统计出来。有一个数啊，相对的准确一点，仅1950年至2014年，北京矿务局产煤33亿吨，大部分供应北京。京西地方煤矿向北京供煤也曾占半壁江山。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咱们下期再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刚才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周末节目，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播讲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明天我们将为您安排这部书的第6集，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刷着眼睛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样字形容你是我的谁，这单一的滋味埋怨你都想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月20号星期六，农历腊月初四，大寒节气。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近期电影《妖猫传》正在热映当中，通过讲述曲折离奇的悬疑故事，展现了盛唐时期的繁荣景象。电影中的唐玄宗、杨玉环等历史人物是否足够真实？开元天宝年间的盛唐景象有着怎样值得品味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带着大家来一起《妖猫传》里梦回大唐。 Sister's lessons. I'm alone on a mountain top. Nobody can answer me.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由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妖猫传》目前正在热映。自从上映以来，电影中盛唐的恢宏场面、东方奇幻色彩的情节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花6年时间斥巨资再造的唐城，是否能重现大唐盛景，还原唐朝建筑的美轮美奂？僧人空海、诗人白居易、贵妃杨玉环，这些人在历史上真是如电影里表现的那样吗？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要带您一起《妖猫传》里梦回大唐，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少数民族文保协会青年艺术委员会的秘书长江庆。江庆您好。 哦，大家好。 嗯，欢迎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这个《妖猫传》这个电影呢，之前我们邀您做节目的时候，您就很开心说看过了，而且也很喜欢哈。 我喜欢其中一部分， 喜欢这个唐朝建筑这一部分哈。 对对对，他刚开始建这个唐城的时候，我就在关注， 嗯， 看当时还没有完工的情况呢，觉得还是那么回事儿。这个电影还真的下了功夫去寻找这种跟这个明星不一样的感觉，这个、 嗯、 所以说我后来一直很期待，期待值一直很高，但不是这个故事啊。 嗯，期待的是您所关注的里头的这个建筑类的哈。 对对对对， 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要说这部电影，我们还是要把这故事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他、嗯、应该是按照日本人的这种想法来把唐明皇、杨贵妃这段爱情故事以及杨贵妃的死， 嗯， 然后他做了一个带有悬念的故事，但是呢， 还有点奇幻色彩的、 奇幻色彩的东西。 是他的这个原著就叫《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有这个“鬼”字，大家就可以知道，这肯定是不是一部完全的这个依照史实的，它是有玄幻色彩的哈。主要说的就是一只会说人话的妖猫搅动了整个长安城，然后呢，这个诗人白乐天其实就是白居易了哈。 对对对， 他那时候在这个宫中当一个记录皇上的一些 这一点也是编出来 的文官哈。 对对对， 就说吧，白居易和一位来自这个日本的这个降妖大师僧人空海来联手调查，到底为什么这个妖猫哈要做这些事情，一只黑猫，然后一段被人刻意掩埋的真相浮出了水面，而这个真相呢，就是杨贵妃之死的真相。那虽然是剧透了一些，但是实际上这中间这种曲折的过程，您要是不看电影的话，还真是想不到。 对，日本人特别喜欢杨贵妃的原因，可能还是跟白居易有关。 嗯， 李白在中国的这地位是极高，是高于白居易的。但是呢，在日本，白居易是高于李白的。 嗯， 还是因为可能日本人喜欢他的风格。 嗯， 所以说他写了《长恨歌》之后呢，杨贵妃也被同时崇拜。所以到现在，日本南部有些地方还有什么杨贵妃故里啊、杨贵妃墓啊，不都是大家传说他是不是真的到日本去了，被阿部仲麻吕带过去了？ 嗯，咱还再剧透一点，就是说，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说杨玉环之死引发的妖猫的复仇，是吧？ 对对对，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对。节目一开始您就说到了，陈凯歌导演为了拍这部电影是花了6年的时间打造了一个唐城。实际上您关注电影就是特别关注这个唐城。 对对，是因为这个我的爱好点在这儿。 这个唐城是在湖北襄阳打造的。 对对对。 我看花了6年时间是15亿、16亿的投资哈。 嗯。 2015年才建成的。 对对。 他应该做了一件好事儿，就是至少他为以后的剧组和为广大观众留下了一个成组的、成系统的唐代风格的一个影视基地。 嗯，确实唐代的这种风格影视基地 非常少， 现在明清的特别多哈。 还有汉朝的也多，因为他上次拍荆轲刺秦王留下了一个所谓的秦汉风格的叫秦王宫。 陈凯歌导演有人说他是一位造城狂人，有这个说法哈。 他应该是对画面的质感特追求极致的人， 是 因为你用实景拍出来和你用 CG 造出来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所以他呢拍的几部的这个影视作品呢都是专门盖了实景的这个影视城来拍、 嗯、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荆轲刺秦， 对对， 他拍了、 那个、秦王宫， 秦王宫拍了一个、 嗯、 像这个妖猫传专门拍了一个唐城，剧中人物在这个街巷之间、楼宇之间穿行着， 嗯、 那个场面真真切切、啊， 那个、长镜头还是挺震撼的、啊、感觉。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嗯、这个唐城有600亩的面积、 嗯， 说景区分了好多，像什么城楼啊、宫殿啊、街市、宅邸、寺院、水系，有6大片区。比如说在电影里头，我们就有看到像这种青龙寺啊、皇宫啊、胡玉楼啊。东西市啊等等，这个市场上都非常漂亮，有10大建筑群。很多看过电影的朋友说，不论这个情节怎么样哈、嗯、确实电影的每一帧的画面真的都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是的是的， 特别的绚丽，这一点江婷您也同意吧？ 对，我同意。 嗯， 因为它给我们创造的是一个现今已经看不到了的一种场景、 嗯、 就是因为唐代的建筑在中国只留下区区四座半，就是真正的唐代建筑 啊，四座半， 只有四座半，四座在山西， 嗯， 半座在河北正定，正定开元寺的这个钟楼下半部分是唐朝的，上半部分被清朝改过了。 哦，那四座呢？ 那四座是五台山外围有两座佛光四大殿，是梁思成、林徽因在1937年发现的，那是真是没被动过手的。 哦。 然后还一个南禅寺大殿也在五台山的外围，是五几年发现的，剩下两个特别小的庙，一个是平顺的天台庵，一个是广仁王庙，是在芮城那一带，在都在山西。 嗯， 然后有个山西朋友跟我说，我们山西人爱惜物件， 嗯， 都舍不得扔，我们都修吧修。 你看这价值现在就体现出来了哈，所以这目光相当的长远。 我们有喜欢敦煌壁画的朋友应该是知道的，它里边有那种净土变和无量经变的这些壁画，那渲染天国气氛。 嗯， 它往往一群佛像是在一个庭院里，这种庭院往往反映的是唐朝的大型寺院的场景。 哦， 那些画工往往呢是都是见过这些大型寺院，因为在长安这种大型寺院有的大到了500米见方的这么一个场景。你像故宫才有多大，900米乘500多米。 嗯。 你想在唐朝的一个大型寺院就是这样的，而在像这种大型寺院在长安城里有好几座， 嗯， 然后十几万平方米占地的寺院那就是不下几十座了， 所以要搭这样的景都已经是非常的耗费人力物力了、 嗯嗯、对，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 就是襄阳那个唐城还是有点小了，真正唐长安的朱雀大街是150米宽的，你想 那么宽呀？ 对啊，北京现在长安街最宽的地方才100米到120米，你可以想想在1200年前就已经是那么宽的了。 而且之前咱俩交流的时候您跟我说过，说这个唐城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嗯、是吧？ 对， 比我们想象的过去的那种小小的城 要大多了、哦、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见过的最大的都城，可能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都城了、 嗯、 它达到了84平方公里。 什么概念呢？ 什么概念呢？北京二环一圈就相当于北京古城，明清古城是里面是64平方公里， 比二环一圈还大。 然后三环路里面呢是150平方公里，所以说呢就是等于是在二环和三环之间这么大一个城市。 哦哟， 可是这1200-1300年前的 城市的规模就能有这么大。 对，当时在世界上那是多少个罗马，多少个中世纪古城，那都是十几个以上了才能顶得上长安城，它是非常之大的。 嗯，那么其实说到这个唐城呢，更多的大家从历史资料看，这次能够从影视作品里能看到很不容易哈、 嗯、 所以这也让您特别的高兴。但是呢网友文峰说了， 别跟我说这是大唐。作为一个西安人，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电影很美，但这不是大唐。所以也想请这个江庆，您从专业的建筑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到底《妖猫传》这部电影里的唐城，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它可以打个六七十分如果你要说它是不是唐朝的话，如果说具体的来说，咱们有好多这个专业术语就不说了。 嗯， 它是一个唐朝风格加北宋风格加日本风格的一个杂糅混合体。对对对，那位西安的朋友说的是有道理的， 嗯， 就是唐长安是气魄宏大的， 嗯， 唐朝的建筑风格是绚丽而豪迈的， 嗯， 襄阳唐城里边的这些建筑稍显小气，而且有一些臆造成分在里面，臆造的根据呢往往是日本建筑，因为日本人当年从非常落后的状态接受了大陆的先进文化， 嗯， 然后忽然间就迈入了文明世界，但是呢它本身的民族性还是要体现出来，就是在接受了唐代隋代唐代文化之后，它自己开始消化吸收然后再转变，它产生了一些日式的审美。 哎，但是这个东西也两说哈， 嗯， 那有的人说实际上是因为日式的这个建筑是模仿了咱们唐代那会儿嘛，所以你很难说是我们模仿了它还是它模仿了我们， 嗯， 就我们现在在重建唐城的时候，有可能你觉得是日本的风格，那也可能只能是说他们保持我们盛唐时代的风格保持得好呢， 这个有一部分道理，因为日本人呢他对于当年学到的东西是非常崇敬的，他不敢轻易的改，所以说日本呢在建筑方面应该算是个冷藏史。 嗯， 就是多少年来他我到日本去看过有些这个实物，很多寺庙，比如说空海当年建的这个东寺护国教王寺，当时等于他等于是护国法师了，当时天皇赐他这个寺来作为他的这个本庭啊，就是最大的这个密宗的道场 啊，就是也是这部《妖猫传》这影片中的 这个，对，空海回国之后 男主人公之一哈， 对对对， 这个僧人空海， 对，他是东密的创始人，他而且还是假名的发明人， 嗯， 原本日本人是完全用汉字的，空海是在中国留学期间他受到梵文的影响，他觉得按照梵文来拼一下日本的这个语言也是不错的，于是他发明的这个假名。 嗯， 但这个是另外说的，咱们再回到建筑上。现在东寺剩下的建筑全是相当于咱们明朝的时候重建的，但是那个风格非常非常像唐跟宋，因为他这么多年来他怀着崇敬的心情，他是不会乱改的。 嗯， 这个但这一点说的是很正确的，就是日本的建筑带有了相当多的早期特征，我们是应该从他那里学， 嗯， 但是呢它里边也带有大量的日本人对于他们自己的理解。 嗯， 这个东西是比较学术，但是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从古籍从实物从敦煌壁画综合的来分析，我们是可以对比出来哪些是日本人的臆造，哪些是当年传过去的，因为日本也留存着一些当年传过去的东西。 那您给我们举举例子， 比如说日本那种架高的木地板， 嗯， 他们脱了鞋之后，它整个所有的房屋全都被连接起来， 嗯， 你都不用沾地，你就可以。然后，所以有些女性、男性，他们袍子的后摆非常之长啊， 这个 可以拖着走啊， 所以电影里头展现就特别漂亮。 这个东西漂亮，但是这个东西在中国当时是不是那么普遍使用，说不清楚。但是它中国当时肯定是有架高木地板。 比如说哪些是臆造？ 那个胡玉楼典型的， 就电影里头的胡玉楼。 哎，对对，那个首先唐朝的屋顶的这个坡度是非常缓的。 咱们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胡玉楼， 一个娱乐场所 啊，叫娱乐场所，好吧？ 一个娱乐场所， 一个娱乐场所。 它首先它跨着河建， 嗯， 这不符合长安城那里边，它因为长安是把商业和娱乐业分区来管理的， 哦， 它有东市和西市。 市嘛，你像东市是靠近三大宫殿和皇亲国戚住宅的，卖的全是奢侈品， 就比较严、 哎、对对对 严肃一点，没有这种娱乐产业。 对，西市呢，那里面就是五湖四海的人啊，然后胡人啊，外国人啊，卖各种各样稀奇玩意儿啊，什么老百姓柴米油盐酱醋茶全有了。但是他们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方，提土旁一个方形的 方， 哎，那个方里面专门是娱乐业。 您所说的这个东市西市就是沿河来划分的吗？ 不是，因为唐长安你进去之后你不会看到房子，你看到的都是墙，因为它有108个方，就是等于大城，这个84平方公里的这个大城里面套着无数的小城，从汉代一直延续到唐代，这个都是一个礼方制度，就是说一到晚上方门便关了，你所有人必须在方内，方内都是住宅。 嗯，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这个方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个院子的意思呢？ 不是院子，它是个小城，它的尺度是很大的，比如说大方、 哦嗯、 大方那都是比故宫大几倍的方，但是带有城墙、 哦、 带有门，带有守卫，每天宵禁的时候要打鼓，方门一关谁也不许出来，这叫宵禁制度。 整个长安城分多少个方？ 有的说是108个，有的说110个。 那这个每一个方它有自己的不同的名字和功能， 对， 是吧？ 每个方有自己的名字，每个方有自己工程。这个在北宋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胡玉楼所在的方，它的功能就是娱乐业。 嗯， 然后东市和西市是两个特别大的方。 嗯， 因为不能沿街设店铺，沿街连房子都没有。 哎，这是那时候的规定吗？ 对，是的，这个规定被打破是北宋打破的，因为唐朝的灭亡是一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嗯， 就是从北宋起，我们走向另外一个新的道路了，就是北宋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政府的城市。 嗯， 你像东京汴梁当时汴州嘛，然后一下挤入了100多万人，没地方住了，所以说宵禁制度就被打破了。然后唐朝的时候还不允许大家随便的起楼，他的营膳令说的不能随便起楼，窥视他人私密。但是在宋朝你看清明上河图，那讲的北宋东京，你看多少家起的是二层啊？ 嗯，啊，那时候连二层都不让起， 不允许，一般人不允许起二层，只有寺庙、贵族、宫殿才有楼，普通人家是不允许有楼的。而 唐朝还有宵禁制度， 对，从汉之前就有保护大家的安全，但我觉得是防止大家起义反对政府吧。 这从哪儿能找到这个线索呢？ 比如说这个有一个特著名的诗，李商隐，应该是晚唐了，你想他那个时候已经国家都没有希望了，皇上被宦官摆布，地方呢又被各大这个诸侯这个占着割据着，他非常心情非常不好，所以他就想要出去，那一天他就想要出去去登个高，所以说他要去长安城东南部的一个高地叫游乐园，仅次于北部大明宫的第二高地。 嗯， 那大明宫他去不了，然后等到了他心里特别不好，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就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为什么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难道是心情吗？ 很多人都解读的是心情，亦或是对于整个这个朝代的这种国家的这个衰落，他的这个一种低落的心情。 对，其实他还有技术上问题、 哦、 是因为马上要宵禁了。要赶紧回家了、 哦、 还没看两年就要回家了、 嗯、 所以这个东西是带有时代特性的，就是我们如果不知道它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可能只知道它的其中一面，另外一面它更丰富内涵我们可能是不知道的。 嗯，那么到底历史上的唐城是什么样的呢？江庆，您跟我们说说。 历史上的长安城应该是一个极其宏大的这么一个城市，它里头有三座宫殿，在不同时期，就是说隋代的一个宫殿，就是在武则天和唐高宗之前，这个城里只有一座宫殿，叫太极宫，是用隋朝的故宫。然后唐高宗、武则天起，一直到唐玄宗时候是两座宫殿，是加了一座叫大明宫，大明宫在城北一个高台之上，就是现在火车站以北，现在是大明宫遗址公园。前段时间那个法国总统那个马克龙访华不还在那儿做过演讲。然后第三座宫殿是李隆基 登基之后把自己原来的王府那个整个方再加上东市的一角整个改成了一个新的宫殿叫兴庆宫，他几乎一生都在那儿。 嗯， 他两个其他两个宫殿他不怎么去，所以电影里所表现的所谓那些宴会啊、宴饮啊，然后他跟贵妃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其实都发生在兴庆宫。 嗯， 是一个比较小的宫殿，它里边中间有一个池子叫龙池， 嗯， 然后里边龙池旁边还有叫沉香亭的，这个可能经常看古书的都会有。但是呢，电影里特地指出了一个特殊的场所，叫花萼香辉之楼。 嗯， 所谓的极乐之宴所在地， 是这电影里很重要的一个场景。 对对对，很重要一个场景。 说倒了好多好多的葡萄酒在中间的大池子里。 对，这个是的确跟历史上不符合。 不符合。 对对，它其实花萼香辉之楼旁边还有一座楼叫勤政务本之楼，他们两个楼呈曲尺状这种夹角夹着，他们两楼之间有一广场，这个广场是宴饮的时候进行表演的场所。 嗯， 而且唐玄宗是允许普通民众进去看的，这个是和电影里是一样的。 是我们看到有好多围观的吃瓜群众。 对对，是对，他是允许大家进去看的，这可体现出唐朝宽容大度的一面吧。 嗯， 因为后世的皇帝可能再也不可能亲自去民众之间，民众是可以从楼下看到他在楼上宴饮的。这种宴会经常举办嘛，他会宫里有这个艺人，比如说梨园弟子啊，比如说这些乐舞啊，然后他还要从民间征召各地的这个演艺团体， 嗯， 一起来表演。所以这个每天必有这种长时间的表演，宴会会持续好几天。 但是表演老百姓能看，宴会老百姓不能随便来参加。 宴会老百姓只能看着大家吃，咱们只是过去看表演的。 哦，那么在电影当中呢，还有表现这个市场的这个繁华，东市西市哈，这个其实在唐朝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哈，在这个长安城里头也确实有东市西市。 对对，有的人说嘛，我们所谓买东西，买东西 就是从这儿来的， 其实是从这儿来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科学啊。但是他所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其实每个方里边是有小超市啊，不，当然那时候没 小 超市，哎，对，小市场、小店铺。但是你要买点大宗商品，你还得要去东市和西市，那就要长途跋涉，要走好远，你一天没准就买上东西就过去了。每天开市都要到中午了，经营不个两三个小时就要关门，因为天又要黑了。 又要宵禁了。 对，又要宵禁了。然后唐朝皇帝呢，因为他有三座宫殿，他又不想走到街上要交通管制，于是说呢，他在东城墙上面，东城墙的外面又筑了一道城墙，使两道城墙平行，中间呢有一个所谓的夹城。所以这个夹城呢是连接了三大宫殿和最南部的曲江。 来，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吧。说这个网友阿珍说，妖猫传的大唐是浓墨重彩的，也想问一下，如果现在哈我们想去看一些这个大唐的建筑的话，到哪里还能够更了解呢？ 是真的大唐建筑吗？ 真的真的 真的大唐建筑，那就上网去搜一下五台山佛光寺、南禅寺，大家去领略一下真正的唐朝建筑，它只留下了这么一点了，没有成组的了。 嗯， 然后如果要找仿唐建筑，我推荐一个地方，你去香港玩的时候，你去新界的智联净院，那简直就是一个完全照着敦煌壁画或佛光寺造出来的一组建筑。然后上海有个宝山寺，也是这种方式造出来的，还是算是品质比较高的，有唐朝很强的唐朝意味，当然也有日式，比如说它那个螭尾上面这个屋脊上这个两个装饰品都是镀金的，这个绝对不是中国人干的事情，那一定是日本的。 所以呢，有人说电影是造梦的艺术，而大唐的起立也留给了后人太多梦想的空间，也许这正是电影导演执着于再造唐城的原因吧。虽然说建筑专家从你们的角度来说，对于这座城可能是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看法，但是它确实 对老百姓来说， 对老百姓来说、 是一个享受， 给我们带来了真的是回到唐朝的这样的一个情境。而且它现在也开发成了一个这个

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月20号星期六，农历腊月初四，大寒节气。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130年前，吴裕泰的创始人徽商吴锡清进京经营茶叶生意，并以北京人中意的茉莉花茶打开了市场。现如今，吴裕泰已经成为了京城茶行业的老字号代表品牌之一。吴裕泰在130年的发展历史中经历了哪些变化发展？老字号如何传承与创新？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带您走进吴裕泰。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 老字号，新江湖。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要带大家走进吴裕泰。严寒冬日，寒风刺骨，这个时候泡上一杯茶，看着茶叶在水中摇曳着，热气在空中洋溢着，饮上一口热茶，暖意立刻传遍全身，真的是一件无比惬意的享受。但是对于茶人来说，在惬意之外还有一份牵挂，因为他们惦记着来年春茶的品质呢，这和冬天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咱们北京的茶叶老字号吴裕泰就是这样一家时时刻刻关注茶叶品质的企业。历经130多年的发展，吴裕泰背后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如今他们的茶叶又有哪些新时尚呢？今天我们就要带您走进吴裕泰，来请出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赵书新。赵董您好。 听众朋友好，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了，这个时候您作为茶人最关心的就是来年春茶的品质了哈，所以我想赵总先跟我们的朋友们说一说呗。那么现在到底这个茶叶它们的生长情况怎么样？茶叶它们过冬还顺利吗？ 作为这个百年老字号企业吧，我们现在是历史是130多年的历史，之所以能够长命百岁，茶叶品质呢是非常关键的， 是 也就叫我们叫做质量至上。 嗯， 作为茶人呢，我们也非常关心2018年的春茶的品质。 嗯， 因此呢，就是去年的年底12月中旬， 2017年年底的时候， 对，2017年的年底，我和我们公司的有几个人吧，去产地看了看这个茶叶的这个生长。我们去的是苏州碧螺春产地， 哦，春茶就是这些绿茶哈， 对，就是绿。就是绿茶 啊， 今年的春茶的品质如何？它经历了整个一个冬天， 嗯， 是非常重要的。 嗯， 应该说是去年到今年冬季吧，就是这个降温，嗯，南方也下大雪了，就是降温对茶树来讲反而是一件好事儿，可以减少这个病虫害的发生。 哦，所以说茶树其实还是在蛮顺利的冬眠着是吗？ 对，它又今年这个又下了几场雪， 嗯， 对茶叶的生长是非常有利的。 哦，那这个咱们春茶除了这个苏州的碧螺春之外，还会有哪些地方的这种春茶呢？ 春茶像是我们碧螺春，还有杭州的西湖龙井， 嗯， 包括黄山毛峰啊， 嗯， 信阳毛尖儿，这都是春茶的重要的产地。 哦，那么咱们吴裕泰这么关心这些茶叶的这个情况，对他们还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吗？ 春茶它这个自然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说的去过这个苏州这个 碧螺春 嗯，这个产地，它这个产地呢也是自然条件是非常好。 嗯， 产地是在 太湖中的东山西山， 嗯， 这里面呢常年就是这个水汽升腾， 嗯， 雾气缭绕， 哇， 就是我们茶行业有一句话叫做高山云雾出好茶， 嗯， 它这个云雾缭绕的对茶叶的生长是非常有利的， 哦， 这自然条件。另外在这个苏州吧，它这个东山西山，它这个茶树的种植有个自然条件，是它是兼作的，有枇杷树啊、杨梅啊树啊、青梅树，这些花果树呢覆盖率达到了30%以上。 哦，不全是种的茶，还有花果树。 对， 这有什么好呢？ 它就是花果兼作嘛，花果兼作的效果就是茶细果香，花印茶味儿。 哦哟， 这样你喝出那个碧螺春茶吧，明显的有一股水果清香的味道。 哎呦，这大家在喝的时候得仔细的品一品了哈。那么在这个栽培上呢，现在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什么农残啊之类，农药残留这种哈。 就是在栽培方面，就是我们当地这个，我们在这个碧螺春有一个茶叶基地，当地呢是茶农呢也非常，我们要求他们要一定要注意这个茶叶的质量。 嗯， 就是每年到了11月份，当地的茶农都会把存了一年的什么鸡粪呐、鸭粪呐、猪粪， 嗯， 都埋在茶树的下面， 天然肥料。 对，这是叫有机肥，埋在茶树的下面，这样呢茶树可以安全过冬。用当地农民的话叫做鸡粪鸭粪里有黄金。 火，可不是嘛，种出来这茶就是卖的比黄金还贵了哈。130多年了，应该说吴玉他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您刚才说从晚清到民国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哈，他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面临着好几次的这个转型，请这个赵董来跟我们说一说，对吴玉泰来说至关重要的有哪些转型呢？ 应该说对于吴玉泰来讲至关重要的转型应该说是有那么两次吧。第一次就是1997年吴玉泰茶叶公司成立， 嗯， 这个成立呢我们就是采用连锁经营这种商业模式，迅速扩大了市场的份额，提高了市场的占有率，也就是我们经济学讲的靠规模占领了市场， 嗯， 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 嗯， 这是第一次转型。第二次转型就是2005年8月，为推进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吴玉泰进行了股份制改革，成功的引进了社会法人，是一个国有相对控股的股份制企业， 嗯， 我们现在有8家股东，国有占比是44.451%， 嗯，国有还是大头， 国有是相对控股企业， 嗯， 因为我就企业改制是吴玉泰百年发展史上的一次转折， 嗯， 我们吸收社会资本，这样呢就是为我们扩大市场占有率啊提供了一种资本上的支持，也为吴玉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吴玉泰有多少家店了？ 到去年年底吧，吴玉泰现在有450多家门店， 不仅是遍布京城的大街小巷了吧？ 应该说是北京是主战场， 嗯， 我们在北京有330多家门店， 嗯， 剩下的120多家门店， 嗯， 主要是在河北、天津，我们是响应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 嗯， 我们这个在市场布局方面，我们现在在河北有60多家门店，我们主要是集中在三北吧。就是华北、 嗯、 东北、西北， 嗯， 因为这个咱们都北方刚才说就水质稍微偏硬一点， 嗯， 另外生活习惯北方人也比较喜欢喝茉莉花茶， 嗯，哦，所以咱们主打这个茉莉花就是投北方人的口味所好哈。 对对，就满足了消费者的个人的需求嘛。 那么说到喝这个老字号的这个茶叶哈，刚才说到了这个吴玉泰最重要的最投老北京喜好的就是这个茉莉花茶了。那咱们这个茉莉花茶呢用的是哪儿的这个绿茶，是哪儿的茉莉花呢？ 我们这个茉莉花茶茶坯是用的是福建，福建就是宁德地区的， 嗯， 就是福鼎、福安、哲荣，这个花用的是广西横县。 可是茉莉花可是福州的市花啊，赵董。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吧，在福州吧当地种植花成本比较高， 嗯，对， 就是当地的茶农啊种植这个茉莉花的积极性 嗯， 不像60、70年代那样 啊， 积极性那么高， 嗯， 因为广西属于这个偏远省份， 嗯， 茉莉花相对成本低一点， 嗯，它各种成本都低哈， 对， 哦， 但是茉莉花茶近几年也成为当地是富农的一个产业， 是你们也是把他们的这个生活给带动好了哈， 对，他们我们也是这个春茶采购是在福建， 嗯， 到了5、6月份 我们就把这个茶全部拉到广西横县去熏制。 去熏制，是熏有什么讲究吗？ 熏制就是花和茶要半合嘛。 嗯，有什么几熏几什么的说法是吧？ 有几印的，我说高档的花茶一般都是七八印，就是我们通常讲一下，高档的花茶一般是100斤这个茶坯， 嗯， 用650斤左右的花。 100斤的茶坯要用600多斤的花啊？ 对，就是高档的花茶需要这么。 天哪！ 做的茉莉花， 因为我们平时在茶叶里头看到的花其实没有那么多，感觉呵呵还是茶为主，但是那花印完之后就拿掉，要不然泡的全是花了。 对对对， 这个一般的茶呢是几印呢？花茶 一般的茶就是5-6印吧。 这个5-6印和这个8-9印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这个茶印制的次数越多，就是香气越鲜灵。印制花茶就是它首先上我们上市场采购这个茉莉鲜花。采回来以后它要经过先药鲜花养护，养护完了以后花和茶要半合，半合这过程中呢我们也它要注意这个厚度，就是要及时要起花、 哦、 要起花呢要通，这样通风散热，因为夏天嘛，花里有水分、但是经过有 潮气比较 大，有潮气、这样呢就是我们通过茶和花印制过程中呢赶快通花，这样呢不至于影响这个茶的质量。 那这个几印是什么意思呢？ 几印就是我们通过刚才说的，通过这个鲜花养护，到这个花茶半合起花通花，通花完了以后就是这个烘焙，烘焙完了再接着再重新开始花茶半合起花通花散花，再是这个烘焙，这就是 一印，就是这么一个 流 程哦。 工艺是复杂，越高档的茉莉花茶香气高啊，鲜灵。 所以说买这茉莉花茶不是看这茶里头茉莉花多不多，实际上做完之后都把茉莉花摘出去了是吧？ 它都已经过那个筛选了，都已经筛走了， 就一点都不留， 一点都不留。 网友秋林之心说，我总觉得端着茶杯喝茶是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的事儿，跟我们年轻人追求新鲜刺激的感觉不一样，像这老字号的茶叶就不是为我们年轻人设计的吧。年轻人现在有各种各样什么爱喝什么奶茶，然后现在街上有那种各种各样的那种就茶饮料的这个店哈。但是我知道实际上吴玉泰这些年也在不断的这个创新，做出了很多新品种来适应这个年轻人他们的口味是吗？ 个人认为和我观察到我听到的喝茶不仅仅什么爸爸妈妈啊爷爷奶奶的事儿，现在好多的年轻人呢也在喝茶。茶本身是个健康的饮品，叫茶为国饮嘛。因为年轻人的消费的只要是方便快捷时尚，在这方面呢我们近几年来也是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正是为了培育潜在的消费群体。我们在针对着年轻人的消费呢，我们近几年嘛相继开发什么茶月饼啊，茶食品，特别是茶的冰激凌， 这个最受欢迎。 对，茶冰激凌在 绿茶冰激凌哈，经常我看在前门大街是吧？ 前门大街王府井 老排大队买这个， 包括这个茶爽，五角口香糖，就是我在我们门店卖那个茶爽五角口香糖，这是既环保又是天然的茶粉制作的，有机绿色的食品，应该说这些茶叶的深加工产品，年轻消费群体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奶茶吧，我们也有。我们既有这个冷饮也有这热饮。 网友艾莎问他说，那除了茉莉花茶之外，吴玉泰还有什么好茶呢？和其他的茶叶品牌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茉莉花茶是吴玉泰的主打产品，我们根据市场吧，看见市场的变化吧，我们也提出了一个大的花茶概念。这个大花茶其实就是把吴玉泰这个多年的传统印制的技艺做了一个演绎，做了一个推广，我们挖掘和恢复了花茶中一些著名的品种，包括开发了新的花茶品类，在现在在市场上我们卖那个桂花乌龙、珠兰花茶、代代红茶，这都属于我们花茶的概念。桂花乌龙就是我们用桂花熏制的乌龙茶，就是乌龙茶， 还有桂花的香味儿。 对，有桂花的香味儿。 哦， 但茶坯是乌龙茶的茶坯。 嗯， 珠兰花茶也是呢，茶坯也当然也是这个绿茶了，我们是用珠兰花。 珠兰花这种花还很少听说过哈。 这个珠兰花是在安徽，去年的5月份我们公司组织了一个寻根问祖的活动吧，到了我们这个安徽歙县的老家，经过一了解说当地是对这个珠兰花茶也是一个名茶，这样呢我们按照我们这个传统的印制技艺吧， 把它开发出来， 把它开发出来，去年的8月底我们投放到北京的市场。 消费者是非常受欢迎。 珍珠的珠，兰花的兰，珠兰花茶、啊、 对，珠兰花茶。 嗯，吴裕泰的茶香可以说是老北京的韵味之一了，所以很多朋友也非常希望这份地道的茶香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但是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新江湖，赵董，你们下一步还会做些什么呢？ 刚才说现在是市场瞬息万变，吴裕泰这个百年老店的企业，我们要长盛不衰。我们提出了我们的品牌理念，就是要坚守品质， 嗯， 创新品种，专注品味，打造一个新型的产品体系。 嗯，通过呢刚才赵董的介绍，我们其实也已经感受到了时代变迁，北京人饮茶的习惯一直都在，但是对于饮茶的需求却是在变化的。而吴裕泰这家老字号呢，也一直在寻求创新，力求让吴裕泰的茶香在飘过了上一个百年之后，要继续飘过下一个百年。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赵董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了解了吴裕泰的过去、现在以及他未来即将要做的更多的一些事情。非常的感谢赵董，你还有什么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消费者对吴裕泰长期以来的关心和厚爱。 嗯， 未来的吴裕泰，我们会在市场定位方面会继续专注卖老百姓喝得起的放心茶，走亲民路线，希望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多给我们提意见，谢谢。 好，再一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访谈部分就先到这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首先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日前，雪域丹青匠心筑梦青海唐卡绘画艺术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展出老中青三代31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青海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手绘精品48幅。唐卡艺术植根于历史和宗教，也植根于伟大的自然。这次展览呈现的作品以热贡唐卡为重点，作品来自青海西宁市玉树、果洛、海南藏族自治州，类别有彩绘唐卡、红唐卡、黑唐卡、金唐卡等多种，既有传统题材，又有现代生活的创新内容，代表了青海唐卡绘画艺术的新水平。纪念人民币纸币发行70周年，钱币精品展近日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了。此次展览把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钱币展示给公众，意在引领人们探索钱币背后的历史文化，同时也激励今天的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这次展览共有第1、2、3套人民币展区、连体钞、整板钞展区、纪念钞、纪念币展区、胡福庆作品展区4大展区。种类繁多的钱币见证着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历程，串联出不同时代的人文背景，展现了绚丽多彩的货币文化。佛国山水造像深处展下个月将在上海举行，本次展览共展示80件艺术瑰宝，囊括了被誉为中华佛教文化摇篮的新疆龟兹古国壁画艺术和中国4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壁画、彩塑艺术等世界文化遗产。据了解，展览将于2月3号到5月28号对公众开放，全方位展现丝路瑰宝艺术魅力和历史与当下文明对话盛景。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人在太空生活会长高吗？人体是专为了在引力条件下生存准备的，因此当我们进入太空时，就会由于失重出现种种奇怪现象。例如日本宇航员金井宣茂上周一表示，在国际空间站生活了3周之后，他竟然长高了2厘米。但坏消息是，一旦返回地球，重新受到重力支配，它的身高便会迅速回归原有水平。在国际空间站这种失重环境中生活，会使脊椎稍微拉长。在地球上，引力不断对脊椎施加压力，使其各就各位，但在失重环境中，脊椎就会自然伸展，使宇航员稍微长高一些。皮皮虾是我们平时的盘中美味，不过最近美国一家研究机构发现了皮皮虾的另一个作用。加利福尼亚大学里佛赛德分校一个团队专门对粉碎型皮皮虾的螯棒结构进行了研究。螯棒又被称为纸棒，最新研究显示，纸棒的条纹区高度整齐地排列着纤维物质，它们紧紧包裹着纸棒，保护纸棒遭受冲击时不会扩张开裂。研究团队希望据此开发下一代复合材料，包括航天器及运动头盔等领域所需的超硬材料。 千万不要强忍着不打喷嚏，尤其不能通过堵住口鼻的方式硬憋，不然可能会因喉咙撕裂被紧急送医。一名原本健康的34岁英国男子在通过堵住口鼻的方式憋住喷嚏后，喉咙立即感到一阵剧痛，他抵达急诊室时已经无法说话，而且几乎无法吞咽。由于他的颈部与胸腔很可能出现深度感染，该男子不得不住院插上胃食管并接受抗生素治疗。咳嗽、呕吐和打喷嚏会导致气管内对闭合声带造成的压力骤增，从而可能造成咽部撕裂的病例。大家感觉想打喷嚏时，还是找纸巾或胳膊挡一挡，打个痛快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今年二宝已至入园年龄，未来3年学前学位需求将连续增长，到2020年本市将新增200,000个学前教育学位，全市适龄儿童入园率将达到85%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以上。环保部公布了2017年全国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空气状况，北京市12月的空气质量进入了全国10佳，排名第9。好空气的来源少不了严格的空气质量保护政策。今年春节，本市五环路内16类禁放区和各区划定的禁止燃放区域及周边30米范围，坚决不予许可批发和零售点。不仅北京市五环路以内不设置烟花爆竹零售点，而且兔猪类和组合烟花类烟花爆竹禁止销售。最后要提醒您注意天气，本周末开始气温开始下降，周六最高气温将降至3度，周日进一步降至1度，寒意显现。这两天外出的市民朋友要注意防寒保暖。然而周末的降温只是寒冷的序幕，下周北京将再次进入冰冻周模式。从7天预报来看，下周二至周四白天最高气温或将低至-4度，夜间最低气温预计在-9度到-12度，可能会刷新入冬以来的最低温记录，请市民们注意天气变化，及时添衣保暖。此外，截至昨天，北京已有88天未出现有效降水，天干物燥，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谨防火灾。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子昂，代表金志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活动一开始，采访大家一下，1999块钱，现在能干啥呢？ 1999，冬天买件羽绒服吧。 简单维护一下客户吧。 充一次油卡吧，加几次油。 没错，年底了，咱们是各种忙啊，忙着维护客户，忙着新一年的计划，忙着准备年货，忙着给家人买点新年的礼物。今天咱们要刷新您的三观，用1999块钱可以解决3家大客户的维护，可以解决双方父母的礼物，可以解决过年吃什么，是既吃得好又吃得实惠的大难题，那就是鲜芋仙的海参年末回馈活动了。 是的啊，鲜芋仙的海参啊，无疑是现在是咱们抢购时间当中的明星产品了。野生的一级品，造就了这款海参的高营养，还有泡发率、含盐量都是海参当中的佼佼者。价格呢，更是让大家没有想到，按照市场同等价格，这一盒200克要花到1999块钱，但是我们的新年回馈是1999块钱，直接买一盒送两盒， 哇！ 三大盒一模一样的野生海参，只要1999， 是 划算下来，每盒只要660块钱， 还不止呢！新年巨蟹肯定会有大惊喜，现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订购一年装海参的朋友，还要多送您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一床了。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 细算一下，今天光赠品就已经几千块钱了。再加上3盒海参又便宜了3998。 哇， 这要不是新年专档，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 对哦， 40071061108，40071061108，花1999元订购3盒 20多头的野生海参，划算下来每一头才15块钱。 对， 咱们去饭店点海参的都知道，一克都是100元左右。今天咱们15块钱自己在家做一顿海参小米粥，全家都得到营养。 手机尾号3354的朋友说，自己今年已经是68岁了，吃海参8年了，每年一入酒就开始吃，8年不间断。鲜鲜的海参是去年开始吃的，说价格不贵，口感还好。今天订购了3组。 咱们年底啊，要花不少钱，礼物也得买，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 是， 海参不仅是孩子老人，咱们现在啊自己工作压力大，也需要一副好身板。所以说啊，吃上面不能含糊，鲜与鲜海参，保证野生一级品，营养价值高，是您吃海参的好选择。好了，最后一点的时间留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近日，记者从北京市农业局了解到，北京市已经连续13年将食品安全列为为民办的重要实施之一，先后启动了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体系建设工程和北京市食品放心工程，并成为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行动计划的首批试点省市。请听记者高歌的报道。 近年来，北京市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预防、干预和应急能力，借助2013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规范年、2014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强化年、2015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年、2016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化年、2017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创建提升年等主题年的形式，强化推进了各项农产品质量安全措施，确保市民舌尖上的安全与农业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同时，北京市还率先在全国开展了北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县级乡镇创建工作，通过对组织保障能力、监管措施落实、乡镇站建设等9个方面37项具体内容的实施和落实，6年来共评出了10个示范区、57个示范乡镇。不仅强化了区县农产品质量安全属地的监管责任意识，推动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方法的创新，还促进了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另外，北京市还积极组织各区参加农业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线创建工作，房山区654321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模式不断强化，平谷区全面覆盖分级履职、网格到员、责任到人的区、镇、村3级网格化监管体系不断完善，率先成为全国首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线。大兴区、顺义区从标准化生产、监管信息系统和监管体系建设等方面多点发力，积极开展第二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线的试点建设。通过示范创建等一系列工作的开展，北京市率先在全国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创建工作，率先开创了应急处置工作机制，还率先开创了4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和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为契机，努力让首都市民享受到了优质、安全、放心的食品。据了解，北京市将继续坚持质量优先战略，进一步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方法的创新，让农产品质量安全这块压舱石。